俄罗斯朋友强调，新军朝鲜将永远坚持胜利的传统。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等俄罗斯朋友说，通过参观朝鲜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朝鲜人民怎样打断了美国傲慢的鼻梁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用主体的卓越军事思想和战法，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未曾有过的战胜神话。他们说，朝鲜是在世界上致使侵略者美帝国主义遭到大惨败的唯一国家，因为有全面继承先辈领袖思想和遗业的天下第一名将金正恩同志站在革命的前头，所以新军朝鲜将永远坚持胜利的传统。